0238-9333。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畅通，今天紫外线较强，迎着太阳开车最好戴个墨镜。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周末的早八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今天早上的北京特别的清凉，我已经把帽衫都找出来了。秋高气爽的北京，周末早上8点到10点出行时光，早安各位。我们先来请出今天节目的开场曲，痛仰乐队。 梦想在深地方，总是那么令人向往，我不顾一切车轮滚动着年华，我再也不愿沉醉，不能入睡，要继续还是要去面对？梦想在不在前方？黎明的曙光已微微照亮，我四海万界鲜花在身旁，总是撩人。 笑声带在一盔甲后，你的表情带着笑意向右对我说，外来的袭击器降临公主园区，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我不听我不听，偏偏我又容易受影响容易伤心，没有用微笑的表面不灵骗自己，他们的语气好像的攻击，自卑的心理思念来带着各种面具想让你我孤立，莫名其妙的话语莫名其妙的话语如同傻子掉进眼里不用哭泣，莫名其妙的话语下当点一直的主意，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的故事，梦幻不是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闺蜜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回应你也真实， 这是九零蔡依林为数不多的自己作词的歌曲《骑士精神》，作曲来自周杰伦，非常熟悉了，甚至能够听到一点点忍者或者是双刀的影子。继续在今天的音乐加速度当中要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美国的一支 Pop Rock 的乐队 One Republic Counting Stars。 Lately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but baby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yeah, we'll be counting stars. I see this life like a swinging vine, swing my heartCross the line, in my face is flashing signs. Seek it out and ye shall find. Old, but I'm not that old. Young, but I'm not that bold. And I don't think the world is sold. I'm just doing what we're told. I feel something so right, doing the wrong thing. And I feel something so wrong, doing the right thing. I could lie

床，刷牙，洗脸。早上7:20，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7:45，换上漂亮或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8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几个夜晚，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头痛，你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我可以比你勇敢。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头痛，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 能和我交个吻吧。 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长大眼睛盯着我，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 J.J. 林俊杰就是我。如果你对这张专辑还有印象的话，在2003年的时候，它的封面是林俊杰一个人穿着一款男士的长款风衣。其实这张图经常会给我在秋天的时候一些灵感，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我们应该拿什么衣服来搭配呢？应该把衣柜里面的风衣翻出来，再重新的熨烫一下，准备好在这样的风的季节来再跟城市来一次捉迷藏。林俊杰有很多作曲的作品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他曾经给阿妹写过《记得》，那我们今天就来再来回味一下阿妹另外一首歌曲，曾经是张雨生作曲《一想到你》，在8:19为你分享。

半年之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菲《开道荼蘼》，1999年的专辑《只爱陌生人》，这是她经历了婚变、复出之后的第一张专辑。那段时期，在所有人都希望窥探她的私生活的时候，王菲和张亚东用了这张实验性的专辑做出了最好的回应，《只爱陌生人》。继续，欢迎要跟各位分享的一首歌曲是在90年代首次将 R&B 曲风创作融入到华语歌曲当中的这位歌手。1996年，杜德伟《无心伤害》在8:39和你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陪伴各位早间8点到10点的周末出行时光。 真心无奈，多心都为了爱，我坐在这傻傻的发呆。我仍依赖你纯纯的爱，哦，我心还在，爱你的人还在，苦苦等，想哭哭不出来，无心伤害，你应该明白。爱太多空隙，受伤容易，忽心忽爱才是唯一。哦哦哦，对你的付出都放在心里，我始终这样珍惜，我怎么会忘记 ？No, feel so sorry, baby, I'm so sorry.Never meant to hurt you. 无心伤害，你应该明白。Oh, feel so lonely, baby, I'm so lonely. Do you know I need you to come back? Are you alright?快点回来，与你同在，只为你等待。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接受不一样的态度、不一样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我向你推荐 Supermassive Black & Hole 的这首歌曲的 MV 去看一下。在里面你可以感觉到他们是一支披着流行的外衣，但是内心非常的强大而且独立，非常有态度的一支乐队了。继续要和你分享的歌是来自金海心，打破我们以往对于可爱女生的态度。她在这首歌里面的细碎呢喃，让我们感觉到秋天秋高气爽的那一种轻盈，比天空还远的季节。 我的肩的风直线加速，奔跑在我

加速度，快乐度日路。 来自 Robin Williams， 在今天早上的9:04叫醒你的耳朵，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接下来会有一段时间的周末早上8点到10点钟，将会由我和出行歌单陪伴各位一起度过周末的清晨。啊，刚才说到 Robin Williams， 他的 Better Man， 当年01年的时候，包括01年的翻唱，都是一首不可忽略的经典了。好，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是在同一张专辑当中林忆莲另外一首歌曲，依旧能够唤起我们对于远方，对于另外一处风景的向往，远走高飞。 你打开一扇窗，我看见窗外的希望，你说了听不懂的话，才发

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歌曲里面不断提到的 Simona， 这是一家建造于1973年的小酒馆，在每个周六的时候 James Blunt 会在那里待到天亮，然后也是因为对于这样的一种眷恋，对于这样酒馆的一种迷恋，才写下了这首歌曲 1973。 继续要和你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在2000年之后开始把视角投身于都市女性的这种情感表达当中，她的声音自带一种阳光和特质，在9:23要和你分享来自戴娆的这首《热》，而她的制作人明太鱼曾经也为她写过《绽放》，所以你可以知道这是两首非常适合在夏天在夏末的时候一起来听一起上路的歌曲。

就在昨天，杨丞琳也在自己的微博上发文称 SHE 的 MV 和歌曲让我热泪盈眶，17岁生日快乐。再来关注谭咏麟，今年初启动广东歌50周年企划，公开向各界人士邀歌，经过半年的招募和甄选交流和制作过程，终于推出了第一首派台作品《天塌下来也能睡》，所有经过挑选的作品都会收录于他的全新个人专辑。这首 MV 于一间咖啡室拍摄，有不同的画面穿插，包括谭咏麟在咖啡室喝咖啡的悠闲一面，不同角色由遇到困难到释怀面对的一面，最后他为他们打气鼓励，充满了正能量。谭咏麟表示希望借此契机推动年轻一代投入广东话歌的创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三环南路辅路外环南向北方向分钟寺桥到劲松桥，北三环东路辅路内环西向东方向安贞桥到太阳宫桥，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默默地答辩。 这是一段非常非常熟悉的旋律，但是歌词好像跟我们印象当中不太一样。来自邝美云广东话歌曲《寂寞的风》，就是他在80年代改编的，来自野百合也有春天这段旋律。在今天的这样的节目当中，继续为你分享歌曲。我们需要生活在最潮流的生活前沿、生活态度，但是不妨碍我们在音乐当中有一颗复古的心。比如说接下来这位同样是鲜少发片的歌手，在最近几年的这首作品 Baby That's For Daniel。 夜里的站台末班车离开，哦，那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半，背叛无比坚决，告别需要体面，没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运吧。我才有个混账在我心里面躲藏，哦，能安慰他只有陌生还有放荡，他是可遇对眼，不论是在哪一边，那就这样吧，再见了，青春剩泪如雨下。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街拐角的酒店，走廊尽头的房间，和冰冷的窗栏上有陌生人的气味，在那欲望的后面，你是无尽的空虚悲哀，我亲爱的，这陌生的，这城市下起雨了。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sweet Daniel， 夜妈妈夜妈妈夜妈妈，I'm a day, I'm a day, I'm a day, yeah. I share la, share la, share la, la. 等一幕一幕熄灭吧。Oh 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ay, I'm a day, I'm a day, yeah. I share la, share la, share la, la. 我是谁？我爱谁？我要谁？我去哪？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sweet Daniel，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哪去哪去哪，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加速度，在9:41，欢迎此刻你跟着广播，跟着我们一起平稳地进入快车道。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Simple Plan The Rest of Us， 同样送给同样不那么自信的人，需要鼓励的人。我们来听到 音乐快车道， 希望给你一点点陪伴吧。 The Rest of Us。 I'm okay, I'm okay, kinda being awkward socially, with the fact that the girls don't lose their shit when they look at me. It's okay, that I'm not that good at anything, and I don't hit the notes perfectly when I try to sing. Oh, back in bed, and my trust fund hopes are looking sad. I confess, I'm a mess, I'm perfectly dysfunctional, but I don't give a damn. If you feel the same, let me hear you sing. Oh, I know I am not alone, so turn the music up and let go. Here's to the rest of us, to all the ones that never felt they were good enough. I wanna hear it for the taste and confuse, the freaks and 切。 哎呀，蔡健雅《红色高跟鞋》，昨天晚上刚刚去看了《长靴皇后》，所以对这首歌突然有了一种特殊的偏爱吧。整部剧里面也是在告诉各位，鼓励我们争取的勇敢的做自己，面对自己，同时要面对整个世界，敢于表达，还有这样的勇气，这样的精神同样存在于 Travis 这支乐队当中。他的这首歌里面一样是一个非常非常勇敢的男孩子，可是面对自己心爱的女孩，好像又变得娇羞和细腻了一点。听听男人的娇羞吧， Travis Riding to Reach You， 在9:48音乐加速度为你送上。 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今天节目快要结束了，在最后要为你送上的歌曲是来自摇乐队的唱歌的孩子，将速度稍微的放缓一点吧，用这样的歌声带来一种温暖的回忆。同时也邀请各位，我看到有人在索取歌单了，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回复关键词0908，就可以收到今天早上周六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的全部歌单。同时邀请你在明天早上8点记得准时收听音乐加速度，陪伴各位一起出行。